位，您对艾滋病有怎样的认识和看法？ 很可怕，会传染， 健康杀手， 无法治愈， 我可能会远离他。 抵制。 因为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有限，所以很多人会选择疏远艾滋病患者。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是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和性传播。只要我们自尊自爱，艾滋病其实并不可怕。防范艾滋病，从自尊自爱做起。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星云》系列科幻小说，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 在 KDA 的护送下，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生命、自然、人类、爱情等主题的思考。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 KDA 星云系列小说，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天渐渐地暗下去，直升机飞回了航道。 KDA 沉默着，他对人与人之间这种因为生存压力而产生的互相摄取感到无奈，又找不到解决方法，对武装看守和城市的厌恶，对老人一家人的怜悯，劳工们虔诚的痛哭夹杂在一起，让他对人类产生依旧复杂的情绪。想着想着，脑海中便只剩下这么一个场景：布满皱纹的老人在废墟上用布满裂痕的老吉他弹着忧伤的歌曲，旁边坐着流鼻涕的小孩，他们流浪，不知道该去哪里，不知道哪里才有和平与自由，位于孤独和夕阳为伴，人间仍如不见尽头的荒漠，飞沙扑面，天地苍凉。一夜航行结束，伴着清晨的曙光，直升机底下出现了浩浩荡荡的焦木林，一直蔓延到地平线上。以前这里应该是郁郁葱葱的，仿佛树叶织成的绿毯， KDA 感慨道。他们能恢复吗？艾利克问。如果有种子就能，但需要很长时间。要多久呢？不知道，几十年，上百年吧，有些甚至要几百年。这期间不能被打扰，树木长得很慢。植草呢？草皮不行，虽然也算绿化，但许多功能远远比不上树。此外，我还担心被酸雨和有毒化学物质侵蚀过的土壤能不能满足种植需要的基本条件。飞机在浩渺无边的焦木林上空，根据磁定位寻找大裂谷的位置。他们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才找到，期间在树丛间不断发现奇形怪状的野兽和四处游荡的杀人机器，偶尔还能见到驾驶战车的人。 KDA 把飞机停在了裂谷边，跳下来。十年了，地上什么植物都没有长出来。两个人来到了裂谷底， KDA 把覆盖在圆台上面的土石清理干净，一切都是当年的模样，时光在这里不过一瞬。 KD 走到圆台边，面对着锈迹斑斑的仪器说，按照模拟之中西伯利亚研究所的结构，就在对面裂缝壁内有通往宿舍区的走廊，往里去有直通深层区域和地下溶洞的电梯，看样子这些都被坍塌的土石填满了。上次发现的怪树洞我在模拟中没有发现，我先刨开对面裂缝壁，你退后。言罢 KD 抽刀在石壁上劈砍起来，飞尘升腾，掘进的速度非常快，听不到金属与硬物碰撞声。如此持续了十几分钟，扬尘渐渐地散去， KDA 从一人大小的横洞中走出来，灰头土脸。怎么样？艾利克上前帮他掸去身上的土。整个宿舍区都被埋了，里面还发现了被砸扁的太空舱。 电梯呢？ 电梯竖井也都被埋了。 啊？ 看被破坏的情形，即便有人在深层机构或地下溶洞里，怕也是逃不出来。我记得圆台周边应该还有许多实验设备以及贾帕沃克的单间实验室，按照方位应该都被埋在裂谷的两壁之中。不难，我再挖挖看看，如果我能帮上你就好了。来这里也是我自己的计划，自然由我来做的。 可是你这个计划明明是为了…… 最后一个字声音小的连他自己都听不到。裂谷中扬起了一阵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灰尘，裂谷两壁上被生生地挖出一个洞，不断有砸坏的仪器挖出来。 KDA 出来的时候变成了兵马俑，遗憾地对埃里克说，仪器都坏了，但是贾帕沃克的实验室找到了。 有什么发现？ 埃里克问。许多碎玻璃仪器，小型环状电子加速器，激光发射台都坏了， 还有什么？ 还有些纸，不过应该没什么用，字迹很潦草，也许是他的科研草稿，放在一个合金的行李箱内，我拆箱子的时候差点就被他们切碎了。 留下吧，说不定有什么用。 我这就拖回来。不一会儿，凯迪像抱婴儿一样抱回一个棱角都被砸扁的黑箱子，密码锁被凯迪用刀绞烂。 先吃东西吧，你肯定饿坏了。 艾里克取出粮食和水，回头却不见凯迪的影子。 凯迪，你在哪儿？ 在这儿。 焦木树林里传来了凯迪的声音。 你跑到那里干什么？ 别过来，我在给自己除尘。 艾里克听后忍俊不禁。夜里艾里克在直升机内休息， KDA 则在燃烧起的火堆旁翻阅着贾帕沃克留下的草稿，上面密密麻麻地用铅笔、钢笔、原子笔涂写着许多符号、公式、图形， KDA 一点都看不懂。 唉，或许我唯一能看明白的就是日期了，2130年1月14号，都是贾帕沃克的晚年手稿，上面应该是他研究的内容，可我看不懂又有什么用呢？ 他回头看看机舱，埃里克已经熟睡，便提起刀再次进入了裂谷。第二天早上，当埃里克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舱门，发现直升机旁出现了数不清的仪器碎片、烂铁皮、旧电路、半截导管、裸露的粗大电线、破钢化玻璃罩、不知名的机器构件，整整齐齐地摆了近100平方米，让他无从下脚。 凯迪，这是？ 我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搬出来了。 全部？ 大厅和宿舍区里能找到的一切。我还挖了向下的电梯井， 情况怎么样？ 艾里克跑到了 KDA 的身边问。电梯连接着通往溶洞码头的走廊，走廊的结构基本完好。 太好了。 先别高兴得太早，走廊里一团漆黑，地上还有碎石，我担心会坍塌，即便安全 全部探索完也要很长的时间，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艾里克低下头，心底暖暖的，所以我得做个东西保护你。他在直升机后面，你绕过去看就知道了。艾里克好像忽然恢复了幼时的好奇心，顺着 KDA 所指的方向快步跑过去。 这是什么呀？ 他指着地上像一副盔甲的人形装置。 我是按照记忆中苏哈穿的装甲做的，虽然没有武器，但在突发情况下防护应该没有问题。 好像是用仪器碎片焊在一起的。 放心吧，承重能力不仅取决于材料强度，还有结构，这套装备深海潜水都可以了。 早餐之后， KDA 把厚重的金属装甲分解开，帮埃里克一件件的穿好。各部件的衔接不是使用苏哈装甲的那种软脚结构，而是相对笨拙却坚固、活动方向固定的合金关节。完事后， KDA 按下藏在装甲衣领里的电钮。现在装甲各部件会随着你的运动而运动，走路应该不成问题。 KDA 把刀竖在了埃里克的面前，光洁的刀面上映出埃里克的模样。 哼，像苏哈姐姐手艺不错，十年了，不知道他和圣城的居民现在怎么样了。 哼，没有什么能难住他的。 对，还有那个不爱说话的红发男。 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了裂谷的底部，往挖出来的巷道中走去。土石基本都被 KDA 运了出去，行走很方便。埃里克不太适应这套装备，有些笨拙，此刻他的脑海中空空的，只是机械地跟着 KDA。 后来他才明白，这空心是自信产物，对动力辅助装甲的信任，对 KDA 的信任。 这就是小电梯井，我带你跳下去。 在巷道的尽头一个方形洞口前， KDA 转身说， 我这么重行吗？ 埃里克犹豫着， KDA 将他抱起，一跃而下，稳稳地落在地上。 地球上恐怕没有比现在的我更重的女孩了。 他心底偷笑着，刀身红光增强，照到十几米开外。眼前的走廊除了顶部有些许裂缝，两边和底都比较完整，地上满是小碎石子。 KDA 拉着艾利克轻步慢行，边走边观察。走廊没有分支，直通地下溶洞的大升降梯，这里曾有大量的研究员工作。回想起昨夜挖掘得那么彻底，却没有见到任何一具尸体， KDA 越来越感觉到研究员们都已经逃脱了，或者如果可能，答案一定会在下面。走廊尽头的大门紧闭，被 KDA 三下五除二地拆开，里面是大电梯的货舱，空荡荡的，地板上也不见半个脚印，这让 KDA 的回路里凉了气氛。 难道灾难发生时没有人下去？ 他用刀切开电梯的底部，下面黑洞洞的，他依照模拟中乘坐电梯的时间来估算一下下井的深度，摇摇头， 太深了， 这次不能抱着你跳。 你在井壁上挖一些孔当阶梯，我自己摸着爬下去， 这样不安全。 相信我，我以前都这么做过，那个时候比现在危险多了。你先下去，我跟着你。你不是说我们要一起行动的吗？ 艾里克后退两步， KDA 随之将箱底扩大，刀身探进，照看电梯井的四壁，又用手摸摸， 很结实，能撑住动力装甲的重量。 他先探身在井底挽出几个交错向下的坑，然后爬下去继续挖。艾里克摸索着身脚踩在第一个洞内，紧跟着是第二个，手脚并用，小心翼翼地往下挪。他低头看了一眼黑洞洞的脚下，马上感到了一阵恐怖的眩晕。 不能给 KDA 添麻烦，安静下来， 他不断地暗示自己。 放慢，没事的。 待呼吸均匀，他便继续往下爬。爬行了多长时间，埃里克并不清楚。对于 KDA 而言， 时间似乎更长，他几乎三步一抬头观察上面的情况，随时做好发力一跃而上，抱住坠下的埃里克的准备。电梯井底下犹如一间深不可测的牢房，凯蒂敲击井壁，侧耳倾听。这里，他指着一处，而后用刀画出一个大椭圆，一脚蹬开，湿冷的气息扑面而来，让摘下头盔的埃里克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定睛细看，电梯井外是一片极大的天然溶洞，地上插着两排矮矮的小银灯，发出惨白的白光。一直绵延到木质的码头栈桥上，栈桥的尽头地下湖的湖面正从波动闪闪重归沉静。水洞啊，难道刚才那里有人走动？凯蒂的回路再次激动起来，他提着刀冲着去，跑到栈桥四顾不见人迹，便低头查看水门。埃里克跑过来询问，他没有回答，弯腰拔起一枚银灯，细细地观桥堤岸，有许多水点，仿佛刚刚溅上去的。会不会是顶上滴下来的水呢？埃里克指着上面问。 KD 抬起头，只见洞顶布满了尖锐的钟乳石，无不湿漉漉的。难道我判断错了？他感到一种莫大的失望。他俩向左转，走过栈桥，沿着地下湖的堤岸边走边查看，脚下不断能发现层层叠叠或大或小的石笋，或单生或群长，小的像若豌豆尖，大的如佛塔，林林总总不可胜数。地面起初还较为平坦，到后面则全是这种东西，根本无法再前进一步。这些石笋生长速度极其缓慢，看这里的情形，这洞至少已经有千万年了，凯迪说。 天哪， 在他们看来，人的一辈子真是毫无意义，人类文明都只是一瞬。埃里克思绪未落，忽而惊叫起来。 KD 的回路中霎时窜过一阵大股电流，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顺着埃里克手指的方向急望，几排石笋外有块平地，上面竟是一具具整齐铺开的人骨架。 KD 的回路里激动之情如火药瞬间炸开，冲向体内的四面八方，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动作指令，越过石笋，他一口气跑到了那些骨架的周围，细细查看，是人的骨架。一、二、三。 凯迪，怎么样？ 装甲活动不方便，埃里克无法靠近，只能远远地喊。 天哪，这么多，难道他们都死在了这个地方？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凯迪悲愤地大喊。 还有人吗？我是 KDA， 我来救你们了。 声音在溶洞内反射重叠，变得震耳欲聋。然而当回音散去，四下重归安静，他们竖起耳朵倾听，哪里有第三者的响声。 KDA 懊恼地坐在地上，盯着那些骨架发呆，自言自语， 是他们，一定是他们。30多年了，好不容易逃到这里，却不公平，不公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偏偏是他们？贾帕沃克，贾帕沃克，他们付出了那么多，最后却是这种结果，为什么？为什么呀？ 埃里克从未听到过 KD 发出如此悲愤的哀嚎，顶部有几根细长的钟乳石在回声跌宕中晃动折断，扎进了水中。 凯蒂，说不定，说不定没有人了。 不可能，这些骨架是谁摆放的？ 请现身吧！你们为什么要躲着我？ 埃里克不知怎么安慰凯蒂，两个人便这样一站一坐，一动不动。湖面重归平静，荧光灯还在远处亮着。30多年弹指一挥间， 咚的一声，埃利克转身看湖面，从远处传来了圈圈波纹，怕是又有水滴落了下来。对西伯利亚研究所，对贾帕沃克一行人悲惨结局的悲愤，对寻找无果的失望，对自己那个计划无法实现的恐惧，旋转着交织在一起，将 KDA 裹挟，仿佛深海漩涡一般，将他带到了漆黑无光的海底。他说不出话，也无法动弹，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待能源耗尽才能停止思索。要多久？几千年？几万年？也许是永远。哗啦哗啦，如文明般微弱的汤水声，不知从何处穿过沉滞几千万年的空气，传进了 KDA 无比敏感的听觉传感器中。 KDA 蹭的一下站起来，越过那些石笋，往湖边狂奔而去。埃里克还没搞清发生了什么，只看到擦肩而过的 KDA 在不断地颤抖着。 在这儿，我在这里， 他站在湖边大喊，高举红光刀拼命地挥舞着，石笋和钟乳石的影子也随之摇曳。哗啦哗啦，远处的湖面忽然开始波动，一圈圈水纹向两人脚下传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埃里克似乎明白了什么，呼吸随着急促，他丢掉了头盔，睁大眼睛朝远处望去，几乎要窒息了。 是是， 他几乎要喊出来，却无法说出下面的话。KDA 把他的话接过来， 是人，西伯利亚研究所的人， 没错，正朝这边游过来， 两个人。 从寒冷刺骨的地下湖中一前一后游过来两个人，脸被又长又蓬乱的头发遮掩着，只能隐约看到瞳孔反射的红光。他们有气无力地游到岸边，一个人用皮包骨头的手挣扎着爬上岸，再转身拉后面的伙伴，后者挣扎着伸出双臂，两手各伸三根指头。他们光脚站在岸边，都穿着破烂不堪的白大褂，他们颤颤巍巍地脱下湿透的衣服，搭在一块稍显干燥的石头上，然后哆哆嗦嗦地盯着几米外的 KDA 和埃里克。埃里克的心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KDA 的回路中也如烈火奔突，双方就这么干站着，彼此一句话都说不出。 你是？ 一个年长的人突然说话，仿佛拉开了一扇锈蚀很久、积满灰尘和蛛网的铁门。 我是 K。 KD 好像被什么卡住了声音输出系统，说不出话来。 KDA。 埃里克替他答道。两个人木讷地晃了晃脑袋，仿佛在思考些什么。 我们在做梦， 不是吗？ KD 心急火燎地走上前，握住一个人的手，轻轻地拧了一下。 痛，有痛感，对不对？明白了吗？这不是做梦，我找到你们了，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KD 的系统信号被情感冲击成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他晃了几下，跌坐在地上，低着头，仿佛一个人抽噎和哭泣。 有人来了吗？终于，30多年了吗？已经30多年了吗？ 好久，好久，好像感觉不到了。 声带已经退化，皮肤苍白，骨瘦如柴，终于能出去了吗？ 我怕阳光刺瞎我的眼睛。外面已经和平了吗？ 两个人左一句右一句，言语支离破碎。 他们大概不知道如何表达此刻的心情吧， 埃里克难过地想。 我带你们走，离开这个鬼地方。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